这首歌是由五月天乐队的主唱阿信演唱的《清空未来》。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最近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盛夏未来》当中的主题曲。这是一部呢由陈正道执导、张子枫、吴磊领衔主演的青春影片，讲述了高考失利的少女陈晨与拥有自由灵魂的少年郑雨星相遇相知，一起度过高中美好时光的故事。伴随着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也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一档由张艾嘉主持的青春文化纪实综艺《念念青春》正在播出当中。这个节目呢，由张艾嘉来邀请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选择他们个人青年时期的一些私密文字，包括涂鸦呀、摘抄啊、创作啊、手作啊、数字记录等各类可视化文本进行念诵和演绎，从而呢来传递青春美好需要善待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再来看下一条资讯。最近由高寒执导、白鹿、王一哲等人主演的电视剧《玉楼春》正在播出当中。这部剧呢，主要讲述了明朝隆庆年间官家千金林少春为父亲报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听一听啊，由陆虎和白鹿共同演唱的电视剧插曲《紫钗记》。 水清软，看着脸部宽宽，疑是天仙落凡。 醉里秋波流转，或许姻缘了断，缠绵抚慰心酸，一梦春夏苦短。 生生活 这首歌曲是由路虎和白鹿演唱的《紫钗记》，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由芒果 TV 推出的探讨婚恋危机综艺节目《再见爱人》正在播出当中。这个节目呢，由李维嘉、胡彦斌、郭采洁、孙怡、黄之中、千哲还有沈亦菲组成所谓的观察团，以第三人的视角来探讨婚姻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带来的话剧《恋爱吧，契诃夫》将于今天晚上7:30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部话剧呢，是中国话剧舞台对契诃夫的一次全新的诠释，也是青年戏剧艺术家们对契诃夫这位永生的伟人的一个诚挚的致敬。这部话剧呢，主要选取了他的三部独幕喜剧，包括《蠢熊》《求婚》和《婚礼》。哎，这三出短剧呢，具有轻松诙谐的共性，而且都带有通俗喜剧的一些夸张特点，彼此呼应，形成互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2020东京奥运会闭幕，这段时间啊，大家可以说都看到了奥运健儿在赛场上的英姿和佳绩。但其实啊，我们除了在赛场上能够看到他们，有的时候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也能看到他们，而且呢，通过节目来了解赛场下不一样的他们。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奥运的综艺节目。那在此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张学友演唱的《坚持的意义》。这首歌呢，也是针对2020东京奥运会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借由这首歌呢，来欢迎中国的奥运健儿们凯旋而归。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星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风，但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金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盼望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出线，永远未能预告。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金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盼望这无时途，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冲线，永远未能预告。低洼如斜坡，也许比空荡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磨练成感，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比起这无时途，梦想不过青涩，阳光中苦恼。阳光中苦恼，不得到，仍输不知道，心中价值最高。 这首歌是由张学友演唱的《坚持的意义》。与东京奥运开幕式同期，短视频平台快手也为本届奥运会打造了一档自制的综艺节目啊，这个综艺节目叫做《奥运一年级》。节目当中啊，邀请奥运冠军、体育主持人与明星艺人还有网红达人一起，通过模拟课堂互动游戏成长，从开课到毕业，在覆盖奥运全程17天的时间里，给朋友们献上生动有趣的奥运第一课。在节目当中啊，奥利给大叔担任校长这样的一个职务，李想、黄健翔等体育主持人呢作为班主任和指导员，秦凯、李晓霞、鲍春来、丁俊晖等17位奥运冠军和体育大咖，还有开心麻花等多位艺人是同场竞技，带来欢乐。节目呢模拟中小学生课堂的形式，带领明星和达人呢学习成长，最终通过考核检验方式决定嘉宾能否在17天后毕业。除了跨界互动和兼具体育专业性，而且全程笑料不断之外呢，节目也将跟随奥运冠军们的视角，通过回顾当日奥运热点之后，以现场学习奥运专业知识、游戏竞技比拼奥运项目的方式，深入来了解奥运健儿们的精彩瞬间和日常状态。中间呢，更有许多首次爆料的生活训练趣事。奥运一年级不仅是一档自制综艺，更是奥运季盛宴的一部分。赛事内容方面，作为央视奥运版权的持权转播商，短视频平台快手拥有全场次奥运赛事的点播权，观众全天24小时呢均可点播，还有大量的微纪录片、精彩剪辑等二次创作内容。而且呢，在节目打造方面，快手还上线了《这就是冠军》、《老铁早上好》、《奥运一年级》、《冠军来了》、《欧优冠军》以及《大话奥运》等栏目，覆盖运动员的训练日常、新闻资讯以及娱乐综艺，还有选手互动、前线云游、赛事解说等方面。本次奥运会以其特殊性牵动着广大国民的心，那这个节目呢，既让大家可以深度参与赛事，又能获得来自前线的第一手内容，以及专业运动员、行业大咖、体育达人的不同视角，更全景、更全面地了解这场奥运盛会。说完了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介绍，在今年的综艺暑期档啊，有这么一档节目也是充满了未知感，它就是由湖南卫视打造的《夏日少年派》。这个节目呢，可以说是将盲盒玩到了一种极致啊！我们的奥运冠军呢，就藏在这些盲盒之中。节目首播开的第一个盲盒，就是主持人何炅这一盲盒啊，迷茫的盲，姓何的何。因为身为主持人，他也不知道节目接下来有什么环节。随后呢，主要嘉宾组团亮相，由蔡成玉、梁靖康、郎朗、王冕、萧敬腾跨圈组成的这个局部音乐团，和由时代少年团的丁程鑫、张真源、杨迪、钟汉良组成的参差少年团进行 PK。两组呢以开盲盒的形式迎接挑战，内容包括经典歌舞、经典游戏体验等多种具有年代感的呈现环节，带领观众走进回忆，身临其境感受具有时代印记的快乐与美好。节目当中的这个盲盒啊，已经不再是现实生活中可以见到的道具盲盒产品了，而是被放大成为包括舞台包装在内的大盲盒概念。它用这种非固定的形式营造出一种未知感，寻找到的新的游戏体验。那在节目当中啊，盲盒成为收纳青春和经典的一个载体。一方面，盲盒代表着未知，与年轻人喜欢探索玩耍的这样一个特点相契合；另一方面呢，经典内容注入盲盒也构建出全新的一个表达形式，把经典游戏进行创新表达，焕发出新的生机。节目组呢，对快乐大本营的经典游戏《火线冲击》采取了跨时空大对决的玩法升级，现场嘉宾呢，要跨时空自行选择曾经玩过这个项目的前辈进行挑战。当张真源选到曾经的体验过该项目的奥运冠军刘璇的时候，刘璇就出现在了现场，何炅给刘璇就戴上了护目镜，哎呦，那一刻仿佛把时间就拨回到了22年前。这种打破时空的惊喜感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啊。另外呢，在节目里，曾经的奥运冠军也为正在奥运赛场上拼搏的中国健儿们送上祝福。你像邓亚萍就说，希望我们的奥运健儿能够打出好的成绩，最重要的是能够征服全世界观众的心。那张继科说，这届奥运会是历届奥运会里面最不一样的一届，因为没有观众，没有观众跟有观众的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困难我希望所有参赛的中国代表团运动员能够做足了准备，比赛当中防伤防病，做好最困难的准备，一定会取得好成绩。那么夏日少年派也发起了奥运加油集声活动，大家踊跃参与，用自己的声音呢，给赛场上的奥运健儿送上加油祝福。虽然奥运现场上没有观众，但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时时刻刻关注着在现场拼搏的中国健儿们，加油声永远不会缺席。那么接下来一起听一听由孙楠和周深演唱的《中国加油歌》，让我们再次为中国队加油。这首歌是由孙楠和周深演唱的《中国加油歌》。在话题讨论的最后，要跟大家聊到这样一个综艺节目，叫做《来吧冠军》。2016年由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明星体育竞技类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也能见到很多奥运冠军的身影。而且呢，这个节目依旧是由何炅来担任仲裁，陈欢担任主持人，姚明来担任全程体育顾问，贾乃亮、陈嘉桦担任固定的明星队队长。节目呢，每期聚焦一项体育运动，邀请该项目体育运动的冠军运动员与明星嘉宾展开颠覆性真实体育对抗，在有趣而激烈的挑战当中啊，展现体育魅力，突出冠军风采，弘扬体育精神。在节目当中，不仅有竞技体育的激烈，也有搞笑逗趣的一面。当明星队与世界冠军队展开较量的时候，双方面对的都是各类奇葩规则和脑洞大开的奇葩道具，胜负呢也因此变得难以预测。12期节目选取足球、篮球、游泳、羽毛球、网球等11项大众化运动，爱好体育的素人嘉宾或现场观众也将参与节目录制，感受竞技快感，让明星在体育领域用综艺化的方式对战冠军巨星，通过奇葩道具、规则的不平等条件来实现真实对抗，创造了国内体育竞技与综艺相结合的一种新概念，在奥运年领先起航。作为一档体育综艺节目啊，体育精神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比赛环节设计的好，对抗双方都可以充分的发挥，这就让体育精神有了展示的空间。无论是冠军还是明星，因为他们全情投入了，观众也就很容易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团队精神与拼搏精神。其次，不管是郎平还是李娜，都在节目开始明确地表明自己来参加节目是为了推广自己所在的项目，显然他们来对了。体育本身就应该是充满趣味的，体育的存在不只是为了让运动员在赛场上 摘金夺银，更是为了每一个走上运动场的人收获健康与快乐。快乐的氛围，女排队员之间的友情，还有李娜和丈夫令人羡慕的爱情，明星们赛后对于运动的认识和热情的提高，是这些运动走向大众最好的推动力，也是这档节目存在的最大意义和最成功处所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真人秀综艺，来吧冠军很多时候有着比真正的体育比赛更强的代入感，这能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体育的魅力。在专业的赛场上录制节目，不管道具锦囊有多么的搞怪，走上赛场就有一种拼搏的感觉。在其中一期拳击主题的节目当中啊，最后一轮樊少皇和陈国坤两个人与邹市明进行车轮战，明星敢于挑战，冠军勇于拼搏，在拳击这项极具激情与热血的项目里，三个男人投入的挥拳搏斗，让人不由得激动进而感动。体育精神在拳拳到肉的比赛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邹市明最后的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没有永远的冠军，只有永远的英雄。在节目里，这句话不是我们聆听冠军感言，而是真真切切的感受与体悟，这能让许多非体育迷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也是节目独到的一个亮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听由贾乃亮和陈嘉桦演唱的节目主题曲《来吧冠军》，一起感受体育魅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我们心中燃烧最初的梦想，把自己去征服。是谁踏平漫漫长路，自在荣光，心有猛虎。全心全意体会感触，今晚我们拼到最苦。曾经流汗付出，只需要努力就能把绝境冲出。爱你。